D100有声台 交通消息。 早晨，3月8日星期五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5分。 今早早有阿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看回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东区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环排回到移动酒店。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都车多管道口，随时要间封了。 西区方面，干落到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去到海港政府大楼那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吴秋街暂时这分钟就畅顺那只。至于渡船街天桥向回红磡排回油麻地停车场那边。 加士居道向油麻地上桥位亦都开始车多，新界区的思瑞出返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返九龙去到浸大国际学院。今日就是三八妇女节，可以说是向女权运动致意的日子。 源自于1910年一个社会主义的国际聚会里面决议制定今日的节日。当然啦，今时今日男女平等好多啦，仲有好多女强人话事人添，不过咁啊，通啊最尊重嗰啲咧就冇上班啊，或者有上班但系仲要喺屋企照顾班仔女嗰啲啊，唉，至少都见妈咪丑大自己都知辛苦噶啦，系咪啊？好金噶嘛，好多嘢做噶，做不停噶喺屋企。嗱，今日出门口之前 即时锡打妈咪，话俾佢听，三八妇女节快乐啊！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有声台，还声于民。 D100有声台都有自己嘅电视台， 可以睇到大班汇报， 周一我咧就好人一个，本来咧 可以睇到开心大汇人精华片段， 仲有D100有声台各大王牌节目精彩宣传片， 哇好多嘢睇，点样睇？ 登入 youtube.com/D100HK，就系睇到D100嘅 YouTube channel 啦。记得揿埋D100一呼百应，还声于民旁边嘅 subscribe 免费订阅制，咁以后有啲咩新片即刻通知你睇。D100有声台。 自己嘅电视台 D100 YouTube Channel 还声于民，有得听，仲可以好好睇。 香港地乜都贵，想推广业务 卖下广告， 黄师傅有乜奇谋妙计？ 不论你卖云吞面、鸡蛋仔定油炸鬼，装修清洁、招聘请人定结婚通知海外亲朋，每次只需要港币100蚊，就可以喺全球华人都支持嘅 D100有声台落分类广告。D100有声台良心广播喺网上。 智能手机 App、 网络收音机，甚至打电话都可以听到。拼命加钱， 王牌主持帮你卖广告 ，D100有声台做得到。支持 D100有声台全球华人分类广告，让我哋做得更高更好。 D100精神，全世界都感受到。登入 D100.hk， 仲有 D100HK Facebook 专业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 Idea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将表格同付款收条传真去 2297-0121， 仲可以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下午2点到6点打电话去。广告服务热线 2297-0321。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太麻烦了，你国内多少资源给香港，那你香港买多一点来我自己用。派人都知道侵权嘅 LV A 货，梗系抄足佢嘅图案啊，佢嘅 LV 啊，佢嘅 pattern 啊，但系从来未听过，原来个扣都系可以申请专利嘅。哇，我真系唔知产权嗰个产权法系点样定立噶，好模糊嗰啲样嘢。 如果社会上公认这个判决是合理的判决的话，只有这么说，低下阶层市民的命很贱，四条人命，三栋大厦倒了，罚10000元，相对来说，每条人命不超过跌两支烟落街。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八点十 分,、 分早晨。 今日咧，我哋啊，即系有贵客，咁啊，代贵客亦都系熟客， 常客嚟嘅啫。 亦都有吓，就系李锦鸿，我哋老总。咁啊，老总意犹未尽，我见佢咁得闲，请佢留喺度啦，一齐。 唔系，头先佢都开咗题啦，就话。 因为我叫开题， 应该你讲下香港电台啊嘛。 我梗等佢讲先，佢开题先啦。 即系我同阿林忠华都有资格讲香港电台，即系我哋香港电台同阿即系萧永远，亦都系同呢个头条新闻即系渊源。我觉得头条新闻系香港一个好有即系特色嘅节目，尽管呢个节目咧，即系到目前为止咧，即系都不断去改变，但系即系能够香港呢个好特别嘅环境，能够种幽默讽刺轻松嘅方式去处理严肃新闻，即系佢嗰个嘅节目嗰种嘅特别嘅之处咧，系其他环社会系冇可能出现嘅吓。咁、所以多年嚟头条新闻都成为咗港台其中一个嘅 icon 嚟嘅。 如果要讲下历史咧，当年就有王志强咧系同阿吴明林两个一齐创办呢个节目嘅。咁第一任嘅係第一個十三集嘅主持人就係王志強，同埋 明林啦嚇， 明林啦，咁啊第二輯咧就係我開始做， 你好耐啊，你都好耐 啦，我就係真係啊， 同我哋咧即係呢個頭條新聞咧，即係同我哋 DBC 或者 D 一百或者同我啦、都有好密切關係嘅，你睇到啦，林毓華就係第差唔多第一代嘅節目主持人啦。吴明林而家又喺我哋呢度客串啦， 声音专栏 唔使讲就啊，吴志森啊更加系我哋 吴志森咪得，我喺度，我有四个头条新闻嘅先后主持， 即系喺度落脚。李锦鸿啦，咁即系我哋都要申报下利益嘅。咁啊，施永宇我就唔系同好熟嘅，但系对印象非常深刻嘅，因为个名过人啊嘛，叫 Forever C。我通常收到佢啲信啊、卡片，我就揸住 Forever C 咩料嚟嘅咧？ 冇嘢永恒啊！本来喺政府嗰个嘅即系官僚体制咧，其实比较上咧。是有排理的，但今次看回施永遠那個宗旨的署任是有點不按排理了。 如果你再睇翻咧，大建文咧，再三咧係去申請嗰個係廣播處長嗰個職位，亦都係咧挖鐵路，咁亦都係睇得到咧，成個廣播處嗰個係管理層嗰個係接班嘅安排咧。所以今次我聽你講嘅時候，我就諗起，相對嚟講，似乎警務處咧就部署得好啲嘅，真係大班啊！ 佢哋咧警務處啲紀律部隊咧， 五廿七歲退休啦，係嘛？ 第一就五廿七歲退休，第二兄弟班，第二咧管理三萬人嘅， 唔容易啊！真係 一間公司啊，當佢話一個機構啦，係嗰個佢哋有一個好好嘅 succession plan， 係咯， 即係所謂嗰個接班人嘅安排，佢哋係隔代已經陰點， 係 即係佢哋睇住邊啲人有咁嘅潛質咧， 係 就開始即係比較擺位啦，咁去到尾咧就好順利交接嘅。 所以喺香港電台有一個或者喺廣播處嚟，我哋睇唔到。 香港電台有嘅， 佢本來有，但係佢中間就有啲嘅斷咗層。斷咗層，佢個補救方面亦都做得唔好，亦都係因為嗰個政治因素咧，亦都打亂咗佢嗰個部署啦。所以施永遠好明顯喺年紀上咧，即係其實佢可以應該係更上，即係佢嘅年紀資歷各方面應該可以更上層樓。 其實我想問下你啲知情人士，其實當年啊張敏儀隻手遮天嘅年代咧，佢有冇安排到嗰個接班人嘅咧？ 朱培庆咪系咯，咁冇啊有。 朱培庆之后啊， 即系第三代系啦，佢第三代。 嗱，即系佢就冇做呢样嘢咯，佢哋。 嗯 我谂佢哋系咪即系栽培呢个啊戴建文？ 系。 戴建文、陈耀华、施永远都系当年啲比较系即系有能力。 系 同埋系即系觉得系有骨干分子 嘅。因为同阿朱培庆同辈份嘅就系阿吴石辉啦，同埋阿张文生啦， 提早走啦，佢退休啦， 咁阿张文生亦都要退休啦，再加埋佢临退休前，即系早两年就本来仲有机会更上一 层楼，咁啊搞 单醉驾出嚟， 醉驾嗰单嘢， 咁所以又系陈咁啊朱培庆嘅丑闻前身啦，即系朱培庆嗰单嘢咧，我哋唔系讨论嗰单嘢，即系因为有咗嗰單咁嘅嘢咧，就打亂咗成個港台咯。如果唔係，就唔會有 AO 入去港台啦。 如果唔係，朱培慶仲可以頂多一段時間咧。 咁咧就嗰個接班人咧，就可能咧就係跟住陳耀華啦，施永遠呢一班啦。咁所以其實呢個 打亂了朱培慶事件也是一個前因後果，他有些自己毀了一時的自己的疏忽令整個港台的長城缺了一腳，這是一個很好遺憾的事。我們很簡單，大家知道D100，就是我們的招會員，很多人問做D100會員有什麼代表是什麼呢，我就很簡單，我現在就叫我的同事草擬一份 招募會員的大綱，大綱就很簡單，或者老總可以給意見，就是一個身份象徵，這個身份象徵就不是拿著一張黑卡或者拿著一張金卡，這個身份象徵就表示你支持D100，其實你是支持不單單是支持D100作為一個獨立媒體， 其實作為一個會員是沒有福利的，沒有質素的，支持論自由，最重要的就是支持論自由，支持香港的核心價值，要有一個獨立的媒體可以說真話。港台的問題是什麼呢？他一直說什麼正在公共廣播的員工的團體，大家明白，林毓華到見證我回來香港這麼多年，我由 應該是1989年，當時我是香港出版人協會會長的時候，我已經開始帶出這個話題，我就說香港電台需要進行公營廣播，即是實行公營廣播，一直都不是，被人詬病，為何出版人協會當年我們拿這個話題出來呢？其實當年就有一個現在做了大闊佬了，就有個老外，現在就巴閉了，這個老外 他就提出為何TDC出版刊物 Enterprises,香港企業 是與民爭利的，他自己就是做這件事，現在他就亞洲博覽館去經營，他還有展覽，當時我帶出另一件事，就邀請朱培慶來一個午餐禮會，來一個演講，就是說 你香港電台又是與民爭利，這麼多年我都是說過幾件事，你香港電台作為公營廣播，你就完全做了商營廣播的事，他爭取沒有東西，他爭取收聽率，所以就做了一些金曲、賽馬、金融節目，還有什麼還有金曲那些之外，我覺得他是沒有符合公營廣播，那這個遠就不要說了。 去到DBC事件,他們袖手旁觀 所以這個就中了Martin說的一件事 他說過另外德國的牧師Martin說的一件事 當有人被打壓的時候 你以為你獨善其身,可以袖手旁觀 你被打壓的時候 如果沒有我們D100在這裏，我不相信今天沒有電台說這件事，我不相信今天商業電台會說這個話題，港台自己不能說，港台不會說，港台當八卦話說，多口仔就到時會扮一下事，出來說兩句，過癮，發洩一下口，他多口的行徑，商台我估計，如果商台說，李慧玲就會當一個人士去說 但問題是,會不會從一個再大的層面去說呢? 就是打壓言論自由,就是梁振英四大任務 你記得頭條新聞,當年被董建華徐大炮,還有低俗,這個頭條新聞永遠都是一個政治任務,裏面又有政治任務 第一個最大的政治任務就是中央政府接收了香港之後，接管了香港之後，一定要管的共產黨一定要管意識形態，沒得談的，當年為何會有國務委員，現在的人以為余正聲出來說話就叫兇神惡煞，當年的政務委員，那個叫什麼名字，做過外交部長，他叫 我都不記得了，他點名講明，你講唐家璇，一步一刊兩支咪，然後到封了咪之後，他就說有名嘴，這些一步一刊兩支咪，有人一屁股債走到加拿大，那個不是你吧，他把兩個混合體了， 他覺得兩個是一樣東西。 你想想那種來勢洶洶當年對頭條新聞的打壓其實一直政治任務就是中央政府要管香港的傳媒要一體化一言堂一種聲音跟著所謂的行政長官就要接order把order交給香港電台的處長處長接order 接了柯打其實想收了頭條新聞最終要收他檔現在處長接了柯打之後他再要交給下邊做下邊的金戒就剛剛是施永遠下邊有反彈你阻礙他很簡單欲控制香港必先控制香港傳媒多年來北京耿耿於懷無法 控制到香港的傳媒甚至有些變本加厲更加反對他所以看回今次人大兩會一個很清晰的訊息他鼓勵政協要多些發揮很明顯在輿論陣地方面會全面爭取傳媒的空間不阻拉東打右這是必然的策略你跟共產黨鬥不可以鬥共產黨第一 比我們香港人好多人家革命出身你管理一個14億人口的國家 有什麼可能你香港人會跟他玩政治會玩得贏他呢香港人就是只有一件核心價值香港人就是一件我們有規有矩我們有我們的文化以核心價值為中心以法治作為保障這就是我們唯一的本錢你看到這次的擺設擺得很漂亮有人就說為什麼會給 鄧景成幾個法政系統的人上去做了李兆光、鄧景成、鄧景成、廉政專員湯顯明湯顯明差一點湯顯明的形象就不好的 雖然他做過ICAC但他在這麼多ICAC專員裡面他形象最差的 真的我們都覺得不應該有AO做這些專員過去有黎年他形象OK的近年來大家對黎年都很好感因為做了申訴專員之後李兆光的形象OK的甚至乎還有關佩英任關佩英甚至乎羅范昭芬也做過申訴碼頭羅范昭芬他當年形象不差的他當年ICS時候現在慘了跟著湯顯明 所以他形象一直都不好再加上他亦都是那些喜歡群埋有錢人打球的人還有一個廉政專員喜歡交流廣闊廉政專員應該斷了親的要告訴人聽以前做埃記不告訴人聽但我們有一個這麼高調的處長除了他之外其他都委任你會看到他是有目的的他是專員來的不是處長他就是要做什麼呢就是要找代言人現在中央政府在香港他知道以前那班是勾了 你靠吳康文吳康文已經好了徐大炮吳康文接著還有黃小耳那些還有劉夢熊劉夢熊也是打手他想接替徐大炮的位置他叫自己做大炮他現在就要用新一代再找李老闆李嘉傑那些全部很微好貌的 他就要找這些人出來說話還有不單止政協人大要說話你總之是有錢在香港做生意你仍然有野心的你想你現在今屆沒有政協做沒有常委做下屆想不想做就用再加上你在內地的投資再加上梁振英政府會對你的照顧每個人都要出來說話不單止是 中環佔領中環現在第一個任務給他們大家要看睁大眼看就是用這班代言人新一代的代言人去打擊和消滅中環佔領中環的行動這是第一個任務這場仗是難打譬如戴耀廷、陳建文地事實上我可以看到未來一日子看過輿論戰逢是任何支持 和應佔領中環行動的群體個人，包括一些教育界、宗教界，肯定會承受很多壓力，他會孤立你，即是甚至遊說透過各方面，你不要玩這樣遊戲， 你看傳媒就知道了， 這個很明顯是很難打一場仗， 以後大家就很簡單，你看著傳媒，我跟聽眾說，市民很簡單，你作為一個傳媒消費者，你看著傳媒就著這個佔領中環，看看佔他們多少篇幅，佔他們多少空間。 喂，那外國報章的篇幅很多 啊，那些反對的都不用說，即是說支持啊，甚至乎去到一個地步鼓勵啊，你看啊，越來越少的，這個叫做時窮節賴， 越來越多會更多的恐嚇、孤立、排斥，即是說你走埋那條隊呢，你根本就不要想着香港你那个行业或者你继续有好日子过来。喂，这方面的心理压力很犀利的。 我在电台那里，为什么不彻底做呢？如果是真的要收理他呢，收他为这个新闻处。 我一直都觉得香港电台这班人是即是老实说这一班人就不抵帮的。但作为香港电台，作为一个我们给钱的公营广播，我们是需要的。而且我们亦都不需要去抵不抵死啦。我们一定要撑一样东西，就是言论自由啦。啊、我不理会这个传媒是他的立场是怎样、如果你说如果他立场就很差的、这班人为什么令人气愤呢？即尤其是我们这些知道什么叫公营广播是什么东西的人更加气愤、又了解到香港电台的运作就更加气愤，作为一个业界人士、每年拿那么多公帑、那些公务员大家知道不炒得，薪高粮准，福利好，不用 do， 還有 你一次又一次錯過了幾次獨立的機會、原因是什麼？你記得當年 員工反對嘛， 當年有老丁、他說蛋糕差點焗熟了都要拿出來他們就為了自己的公務員身份的條件、他們不捨得放棄嘛， 罪用條件， 其實這是罪人來的，我不說全部、300個公務員、其他的全部都合約制的、这300公務員里面呢，有部分就是掌权那些、就因为他们眷恋住那个权位、所以就公务员的身份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嘛、 那个实际的利益那个 就放弃了香港有一个独立媒体的利益、如果不是当年港英政府的阴谋得逞、其实港英政府已经排铺排好、知道九七回归、香港需要一个独立的媒体，看到香港需要一个真正的公營廣播，就要求將香港電台獨立咯。嗱，呢班人出嚟反對嘅啦，工會湧出嚟啦。跟住呢一就係呢個回歸之後，都試過幾次啊。次次都係呢班友就係講嚟講去就係利益問題。所以永遠都係你俾幾多錢我，跟住仲要俾咗錢你之後，你唔好管我。啊，喂，咁你一步一步嚟啊嘛。你睇下 BBC 好，美。你想想他这么大的机构他都是先独立了，你喜欢怎么说怎么说，给了钱先啦，水到自然渠成一步一步来，但是他们的公务员心态是 什么 你开好台摆晒饭，差不多要帮你夹埋送才埋位的嘛 你将个人利益摆在个社会大众利益当中，你一称之下你维护个人利益呢没得玩的，你 但最终那句我们都是支持香港电台，也都希望香港电台那些公务员呢，这个 AO 呢、你不要去干预， 没有啊，你唯一就是仍有舆论去砌他或者去维护港台，如果不是呢没有的了，如果大家沉默就没有的了、 还有一件事，你公营广播很简单的、你这班公务员呢 就自私的，譬如说我们转播你这个香港电台新闻，喂，任何公营广播如果有私营的电台肯转播你的节目，你给钱去的嘛，因为你要争你的目的就是争取更多人听到你制作的节目嘛就不是去掠水嘛，仲要咧去 LV 咁啊！其实我哋第一个受害者嚟嘅， 我前头咧， 我呢个系第一个受害者嚟，我系 LV 嗰啲咧，写信嚟律政司处写信嚟告你嘅大佬，佢同 LV 有咩分别啫？呢个咪广播界嘅 LV。 我同两个嘅前任嘅系啲系处长级嘅人倾过呢件事，个个都话系，佢话。阿林生，你嘅歪理系成立噶， 唔系歪理嚟噶。 你如果全香港人都喺呢个时候搭半搭正，系听紧香港电台嘅7个频道嘅， 新聞是你的，空間是你的 加強新聞報道好一點，不知道為何有人走來我那裡，現在我願意將那些插進去，還有那些聽眾不喜歡，還有那些聽眾不是很歡迎的人，你看到香港電台這班人，他們是，不要緊的，慢慢來。 一沒有轉播香港電台新聞，沒得轉播，你給錢台長，不想浪費時間，因為我的聽眾不想我們播這麼多香港電台新聞， 問題就是香港電台的人，他永遠他們那種文化就是公務員文化，就照顧了自己的利益，他的利益先行，由公眾利益行第二，這就是致命傷，很簡單，施永遠這件事，如果他不是一個合資格的人， 不升任這個位置，那你不知道他被他署任，第二也不會署任了那麼久，還有一件事，如果看報紙，看回我們老友記這個紀曉峰那裡，他的直屬上司應該是負責對他評分的，而他的直屬上司就是戴建文，而戴建文每次對他的考評呢， 都是very good的，但去到我就不明白，為何會去到AO到處長到鄧印光到呢， 就說他不no good， 那你想想班主任是改卷那個， 改了100分， 98分的班主任改卷， 第一個科目主任改卷， 他出題，他考試，他教他， 他改卷100分， 然後班主任說他操行也好， A減， 去到校長那裡查了他， A 變 C， 很簡單，你就是阻礙著路的石頭，當然是搬走你的，怎會放石頭再放大一點，我們都有一句，就算他怎樣對待我們也好，香港電台助紂為虐，過去怎樣也好，我們都是撐香港電台，因為我們是撐言論自由。 還有看港台的特別，就是他沒有一個商業的影響力，可以很獨立去判斷， 拍攝，以至製造很多非商業性的節目出來，這是香港我們值得擁護和要支持擁護的東西。多謝老總，通告通告，這個叫做沙士通，不是時沙，你那時候當差想做時沙，你現在變成沙士，你告訴人為何我說你沙士通。 有些感冒而已，好回來，我傳染給你，我不敢說，不過可能是沙地已經有個死了，大家沒事，沒事，沒事，沒事，來緊了，很多個，知道，我們沒事，D100有聲台，還聲於民，D100有聲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時間，早上8:32，今天凌晨還繼續有阿通阿同，大家聽聽外面最新交通情況，不好意思，鼻比較猛一點，不過看了醫生說不用怕，看回港島區的車龍，不過港島告示打到過，現時龍尾新鴻基中心，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環就海景大廈，至於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兩邊車多，管道口，繼續要間風。 西區方面，哥樂道西天橋落返中環方向，去到中山紀念公園，至於西隧向中環出口位都比較車多。九龍區公主道過海，現時愛民村、加士居道過海去到女童軍總會，到船街天橋向紅磡就過了一個油麻地停車場，至於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康莊道橋底仍然鋪滿了浸車。 新界區的思瑞出九龍去到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九龍，現時去到石門迴旋處。 講到言論打壓，真是陸續有來的。 之前我們DBC 即前身， 有版本給大家看， That because CY 嘛， 又或者 That because China， 跟了沙姐下來，我當兩句就這樣，旁下身，執好口水尾，沒這麼說，千萬不要吃，有個版給你看，現在D100又怎樣，不知會不會是D100都100分，總之怎樣都好，我們D100都撐言論自由，你們儘管放馬過來，沒錯，記住自己聽不夠，一定要跟別人宣傳下去，出去告訴別人D100 威力，你知道求签有说，2013年小人当道，很多事发生，一定要跟进我们，没错，如果批评或攻击我们那些人，如果有道理批评我们，我们接受，如果没有道理，人身攻击，那些人就别有用心， 没错， 这么简单，就是要 逐個收拾政治任務有人不做 forever 才不做而已 有些lever 有些叫lever 有次天氣 18度 相對濕度 54%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50至110屬於中等至甚高本港地區今天天氣預測天晴乾燥下午天氣溫暖部分地區有煙霞最高氣溫大約26度吹過微風展望週末期間天晴日間溫暖下周初較為潮濕 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想推广业务,拜下广告,黄师傅有什么奇谋妙计?不论你卖云吞面,鸡蛋仔,定油炸鬼,装修清洁,招聘请人,定结婚通知海外亲朋,每次只需要港币100元,就可以在全球华人都支持的D100有声台落分类广告。 有声台,良心广播,在网上,智能手机APP,网络收音机,甚至打电话都可以听到。拼命加钱,王牌主持,帮你卖广告, D100有声台做得到。 支持D100有声台,全球华人分类广告。 让我们做得更高,更好, D100精神,全世界都感受到。 入D100.hk,還有D100HK Facebook專頁下載表格,或者是深水埗ID Radio,數碼收音機專門貼冊取表格。將表格和副本收條,傳真去22972,還可以星期一至五,上午9點半到下午1點,下午2點到6點,打電話去。廣告服務熱線22971。你今日App了沒有? 阿通,你今天幫人App了沒有?幫BB仔App資料片,my favorite!No!幫人買鴨舌,my job!Oh no!Oh,沙姐,又到我!阿通,還要有頭有面,日行一善,當然要介紹人download D100有聲台的App啦!看看老友,女友是用Android還是iPhone智能手機? Android就在Play Store,iPhone就在App Store免費下載D100有聲台App。是啊,讓多些人可以聽到,享受到D100有聲台的靚聲王牌節目嘛。That's great!想聽D100有聲台,我幫你APP。對沖人生路 今集前次見請來早找shopsaosao.com創辦人講下網上心境 兩位80後Vicky 曾經在高盛投資銀行對沖基金部門工作 Vicky就是台灣 in an investment bank at Goldman Sachs 一段很久的時間腦力激盪終於早找辦成了 Link是強力品牌Gucci耀元 在一年之前決定離開穩定的工作在虛擬的網上世界幫助有潛質的時裝和品牌設計師解決集資和生產問題 還有80後分析師Vivian和前置見一起分析早找shopsaosao.com的生意模式他們將你想找的東西譬如衣服、accessories每樣東西都categorize了第一click進去就看到好歌聽出耳遊話題激發心靈星期日中午12點到2點對沖人生路見 太麻煩了,你國內多少資源給香港,但是香港買多一點來自己用。人都知道蒼權的LV A4,當然是抄襲它的圖案和LV的pattern,但是從來沒聽過原來的扣都是可以申請專利的。哇,我真的不知道產權的法是怎樣定立的,很模糊的一件事。 如果社會上供應這個判決是合理的判決的話 只有咁講，低下階層市民嘅命咧好賤，四條人命，三棟大廈冧咗，罰10,000元，相對嚟講，每條人命唔超過跌兩支煙落街。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早晨！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接通咗香港电台制作人员工会主席麦丽晶嘅。早晨，麦丽晶。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 喂，啊，咁啊，报纸讲阿施永嗰单又坚定流咧，嗬？ 唔好意思，因为我喺飞机嗰度等紧飞机，可能即系听得唔系清楚。 唔紧要， 系咪啊？嗰再问一次，唔好意思。 问一问阿施永远咧，就话而家咧佢个署任咧，经已系咪终止咗咧个署任？ 你而家香港系咁嘅安排噶啦，有咁嘅安排。 你搭紧飞机而家系嘛？ 如果应手提行李过，而家就翻起飞噶啦，唔好意思。 咁你觉唔觉得而家香港电台即系嗰个压力系越嚟越大嘅咧？ 行李全仓嗰个乜嘢话？ 个压力啊，受感受到压力系咪越嚟越大嘅咧？ 系啊，因为咧就其实咧就自从呢、这个 A O 嘅广播处长出任咗入主港台之后咧，咁我哋睇到好多嘅安排咧，好多嘅事件咧，咁我哋觉得系同以前嘅安排系好唔同嘅咯。 嗯。 唔知道系咪因为呢个 A O 嘅广播处长咧，佢对于一个 P S B 咧，即系公共广播机构嘅运作咧。嗰、那個即係認識個有問題啦，定係有一啲即係背後嘅目的啦，所以好多個嘅動作咧，咁都令到我哋覺得咧，就係即係有違一個即係資深嘅一個 PSB 嘅負責人嘅決定啦。咁而最近呢一單就係話施永遠先生咧，佢咧好明顯咧就係話未能夠令人哋明白嘅情况之下咧，就被停止署任啊？系咪因为佢做得唔好咧，定系佢拒绝执行一啲嘅政治任务咧？咁我谂呢样嘢咧，就系广播处长咧，佢要出嚟同大家解释咯。因为涉及一个公共广播机构嘅运作啦。 嗯，工会就呢件事有冇向呢个管理层表达啲意见咧？嗬？ 我哋咧就系、是就另外一宗嘅事件咧，就即系咧就头条新闻咧，要交代咧嗰、那个思路历程嘅呢个咁嘅安排咧，我哋咧就系、是、约广播处长咧就开会嘅，咁但系广播处长咧就系话咧，佢咧要同有关嘅制作人开咗会，有决定先帮我哋开会咁嘅，咁呢个就系有关咧嗰、那个节目嗰、那个头条新闻嘅节目嘅啫。咁至于施政院咧被停止署任咧，呢样嘢咧就系我哋咧就系未同佢咧就系有啲咩接触噶。 唔知道施永远今次嗰个停任同我同佢曾经讲过话，我哋喺 D 100转播佢哋香港电台嘅新闻有冇关系？因为施永远似乎都几认同我睇法，就系话咧根本上咧系冇侵权嘅问题嘅呢样嘅真系。你工会有冇听过有内部有倾过呢件事啊？ 乜嘢侵权 啊？即系 D 100咧转播香港电台嘅新闻啊！咁咧就系、是、根据戴处长同我讲咧，戴副处长同我讲就话咧，好多同事好唔满意，咁所以佢要处理嘅吓。 转播啊？ 系啊，我哋搭正而家转播你嘅新闻噶嘛？有冇侵权咧、啊？你觉得系？吓、 啊？我 冇听过。 你同我问，我系。知道就系有关司令院啊被停止署任呢、這个事件回应啫。转播新闻我就系、是、暂时未曾知道呢件事，唔好意思。 好好， 我唔阻你打飞机 啦。 你 飞机安全重要啊！ 你唔系走佬唔系嘛？ 度假啫 嘛。我就冇得停止署任嘅，咁我就 即系你唔系走佬，你放假啫。好啦， 我本分就得嘅，都唔炒得嘅。 多谢你啊！ 多谢你， 旅程愉快啊！绑好安全带啊！啊 ！实在喺刚才咁样嘅处境，系咪你作为一个系航空业嘅一份子，曾经系啊，系咪应该唔应该讲电话嘅咧？ 飞机讲电话冇问题， 冇问题啊， 多余嘅 系咩？咁点解 成日 都系话咧？成日都话上呢个飞即系升空啊，同埋降落嗰两个段 时，我谂系咧阻碍其他乘客咧，扰即系咩？扰咩？ 干扰。 騷擾其他乘客可能那個理由更加大為什麼安全不關係的現在電話怎會影響到飛機的電子儀器那連電腦的操作都要人家停止一直都是欺騙顧客這是老規矩就算飛機有 Wi-Fi 飛機升空降落的時候都是最危險的時候大家的乘客集中精神聽著機長的宣佈如果你試想一班機全部是香港人尤其是香港人或者現在我們的大陸人都是如果是準港手提電話我想你都不用聽東西機不用看電影每個人拿著電話你知道坐飛機很悶不停地煲著一粥 現在你就算坐地鐵也是我都不明白他可以由上車說到下車都在那裡說我覺得這條例就不需要修改不是安全問題是寧靜的安寧的問題不要騷擾其他乘客這個更重要如果不是你電話響了昨天我去吃飯昨天我和誰吃飯昨天我和寧姐吃飯即是我們那個 分分鐘需要美節目主持人在數碼講吃眼看看是不是有個顯示這個人我都不想去看他有沒有看手袋裡面慢慢拿出來他自己都覺得煩了吃眼東西終於拿出來看看又斷了線可能然後又再打來又是同一個情形出現響很久他都不聽然後到他拿出來的時候又是聽不到然後又放在樓手袋然後我看他這個程序看了整頓飯就看他就放在電話玩殘了你想想現在飛機上面<笑> 準人聽電話的你只能電話鈴聲的玩殘當然你可以說要全部教震機但你在講電話然後可能聽人講車泥炮明明那架飛機飛機去美國的話我現在去倫敦要不就大話連邊是編劇然後說我現在在寫字樓這樣就這樣死的<笑> 然後機長一make announcement 即是蓋住他接著一make announcement即是蓋住他然後對方問他什麼事電台大哥所以飛機不讓說電話我想是一個德政不要取消雖然是跟安全沒什麼直接關係林毓華說回香港電台你看到他們那種態度你這個麥麗晶第一當然他對我們就不是很友善沒事的現在 他都多謝他坐在飛機都聽電話主要是因為他們利益問題第二件事看到口氣我正說你們打電話來只是問我關於施永遠的事關於這些轉播新聞的事沒聽過他的意思沒聽過他的意思沒聽過是沒聽過你的監製打給他是要講這件事你想香港電台的人可以在香港電台做做工會的主席而不知道有一間電台 侵你的權轉播你的新聞搞出軒然大波出賣律私訊你信不信是他不知道的他住在太空上他住在外太空星球上所以這些就是公務員心態這些衰過公務員我作為當事人曾經是接觸過香港電台在一些非正式的場合向他們反映過我的意見 我一點都沒有保留告訴他們我從來都不覺得這是侵權的行為 既然他們碰大要欺凌我們我都要向我的後面支持我的人交代我說你都給了合約我看對不起到今天我只是說告我的信我收到了掛號信但要求他們草擬一個合同的樣本到今天還未收到不是不要理他了還專門 他沒得告你的了現在我們願意接受他的條款告你什麼合同有什麼所謂告你未見過嗎我只是因為參加一個街頭的廣播論壇討論香港公共廣播的角色的時候大哥我的私費用了十萬他分分鐘拿一串口式的文件給你簽的所以不要理了總之你看到他們香港電台的人的心態 比公務員更公務員 沒有好過無形的只有更加無形的你看到的了如果你說如果一個處長譬如說我們機電處處長就看得很好的譬如他用這種態度我還是跟你說電梯的纜而已我沒有跟你說電梯業的監管問題你的監製打來沒有跟我說電梯業價人士的人工低價低者得的合約問題我只回答你那個意外那四條纜斷了 你會怎樣想你會不會摒他你就算那個節目是香港電台的封煙節目當作是叫做千禧年代好叫做自由風好如果處長打電話進去你們的節目主持人跟他說喂現在電梯行業青黃不接沒有人入行價低者得將貨就價 而員工士氣又不好捱奸抵夜得那萬多元做十幾二十年默默耕耘可不可以改善一下這些還有你為什麼不監管接著處長就說對不起香港電台主持人你的監製打來給我的時候只是說這件意外斷了四條纜斷了那間公司叫什麼信科沒有跟我說業界問題我不回答這個問題 我沒有聽過,你猜香港電台的節目主持人會有什麼反應呢? 這就是香港電台的問題 當DBC被打壓的時候,他們沒有出來出聲,不要緊 今時今日,你孤立,我們出來支持你 所以你說他們到現在為止都學不到東西 都不知道是不可以被孤立的 還不停在說 處長不懂PBS 他說PSB 處長不懂PBS一點都不奇怪 你香港電台的人都不知道什麼叫PBS 不尊重什麼叫公共廣播那樣東西才令人氣憤這根本是一個公務員俱樂部一樣還一樣多大都不能剪這個自由風頭條新聞一天有吳志森在做 OK,講完,撐香港電台,撐吳志森,就這樣咯,對不對?林毓華。不過剛才我一開始講的時候,我都覺得整個廣播處人事接班人的安排,處長是責無旁貸的,如果做不到這件事就叫做失職。 將來有人評他級的時候鄧隱光他也有駐制級說回兩會開完之後就要收緊對香港的政策首先就要對付傳媒這個我們說了一石引起千層浪領導人都出來說話看到的 余正聲出來,義正辭嚴,是要收緊 為什麼不收緊? 昨天張德江出來 香港的報紙,那種軟儒心態的奴隸性 張德江說話,語氣好一點 他有哪句話不收緊香港的管理? 接著你又看到那些柴仔,那些叫做時窮節乃然,柴仔是怎樣呢? 你看到這個湯顯明所以我說他市民對印象不可有理由他竟然敢出來余正聲說的那些東西跟我印象感覺不同沒有還要幫老闆擦鞋接著他的舊老闆算不算是舊老闆呢都不算的他還沒做過的老闆李兆光出來是啊他有說過是啊那有什麼出奇 所以就知道人扯大炮但你看到今天的報紙看到這些所謂意見領袖傳媒他覺得昨天張德江出來說的話是很言相向的對不起我沒有收到訊息所以可能你對的以後我們不要看電視新聞不要看報紙我們語氣不同的 語氣是一點不同的有人去打劫銀行一進去就開兩槍對著天花全部趴下 誰動? 用哪个拿钱来拿个抌个袋进去有些银行劫匪很斯文的拿一些枪出来慢条斯理走过来拿一些纸条出来小姐请将钱放入我的钱包里有什么分别最终都是打劫银行还有一个如果我们真的判断即是你喜欢一个贼买你凶神恶煞抢你的表和一个贼买你很有礼貌地 Please give me your watch 那你就觉得那个好人白痴啊这些人你看到你就兴看到今天的报纸你就兴接着你看到香港的官员又是垃圾来的为什么垃圾呢你认为你梁振英你做民粹不要紧了你反映了民情那些水客呢 尤其是雲奶粉這些低級水客高級水客不管的高級水客賣樓還再說什麼叫高級水客這是低級水客才雲奶粉一罐奶粉給你賺了幾千元這叫低級水客我現在講高級水客喂你覺得這些水客滋擾了我們香港的人的生活 搭車阻礙地球轉車站擠滿人上車上不到被車輾過接著你又打我們的記者接著粗言餵語但他們說來說都說是香港的嬰兒的利益接著到香港的媽媽買不到奶粉你梁振英出來做事贏了掌聲我們一直很反對但現在我們以事論事我們不理我們立場 我們客觀評論你既然這件事你梁振英認為你做得對的你高永文認為做得對的你林鄭月娥認為做這件事是對的限制出口限制奶粉出口雖然我們反對因為這件事破壞了香港核心價值破壞了貿易連中央政府看不過眼但是當你覺得這件事是對的時候你去做了你已經做了 有幾個政協、人大、環球時報出來說你兩句立刻跪下立刻跪下你知不知道高永文現在的態度你看到那種委屈好像很可憐他不是告訴你他是爺爺不是我們爺爺就這麼簡單看到這班人是沒用的兇神惡煞就對香港人 門口狗來的我們說你這樣不對你不見你出來說大班這個都是迫不得已的我們會考慮什麼日落條款有時限一句說話一錯的決定二考慮就不夠周詳一會兒高永文又說不會為限大奶粉的零設時限另外他又不是這樣說的 希望不會維持太久那些不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見老闆就跪在那裡說話見到小市民就高高在上什麼人來的都是你的書友李志光也好你不是一會兒罵他有罵他你明不明令到香港人羞恥問題是這班人令到我們醜 這班是官員你這班是香港的領導這個特區你執行一個政策你認為這件事對我們市民對香港人是有利的你就堅持己見要是順應民意例如我們這班人反對你說你順應民意還可以但不是為了長官意志現在問題就是因為在內地有班政協有班人大再加上 大陸的官方報紙《雲球時報》《人民日報》的《伊拉布》批評你而已說你破壞中國關係而已你就怕到腳軟了你說這些人還有沒有面子你怎樣以後我問你高永文怎樣出來走難聽說你梁振英還怎樣用出來走 所以就叫他收工吧,689真是。不是啊,你令我們香港人羞恥,這個是蒙羞的,你明白嗎? 你這個是完全蒙羞的,你明白嗎? 所以問題就是我們覺得有一班官員,用我們這麼多官帑,養一個食塞米,每年要用1000萬,養一個這些人, 特首就不止1000萬,一個沒有官邸的局長都1000萬,一個。 除了人工之外,還有很多東西支援他 如果司長那些,計算官邸,計算幾千萬一年養這些人 你走出來別人喝你兩句就立即跪下你令我們喝我是醜啊 你知不知道他醜事這樣林鄭更加要罵為什麼要寫信給立法會的主席這個暫時說吧離譜了真的你的廚餘新聞吧 早上9點由張曼燕報道新聞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表示知道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的佔領中環行動包括計劃邀請他辭任議員借補選變相公投何俊仁說會以積極和開放態度研究又說不介意因為參與活動而被捕同失去律師執業資格何俊仁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佔領中環是為了 香港的民主發展和下一代不能夠只顧及個人利益他說行動經過周詳策劃希望讓市民表達意見和參與他說以他所知中央有人接觸策劃活動的人了解背後動機 他說暫時未決定是否落實要和民主黨內部探討 共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表示由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的占领中环行动具逻辑性和有吸引力但希望行动不要被人骑劫不要让有心破坏本港民主进步的人士透过活动增加中央的忧虑汤家骅在本台节目说假如市民觉得争取普选已经不能够再等要用行动表达意愿是完全合理 希望佔領中環行動在醞釀階段就被騎劫大眾需要了解行動怎樣在不影響公眾安全下運作即使要佔領中環亦不一定要阻塞馬路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限帶奶粉出境措施涉及多方面考慮最重要考慮本港父母能否買到奶粉但當局也有留意其他意見例如自由行旅客或者其他人士能否買到奶粉等強調不是因為這些措施而否定自由行政策 高永文在本台节目说措施不是针对内地人士而是因为有大量活跃的水货活动影响到本地人所以实行措施当局亦必须确保市面有充足奶粉供应 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 今早本港市区气温降至大约18度 新界再低几度 预测本港今日天晴干燥 下午天气温暖 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6度 吹微风 展望周末期间天晴日间温暖 下星期初较为潮湿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气温是20度 相对湿度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有声台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有声台 交通消息 早晨 上班时间早上9点03分 这分钟就继续有话通话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江乐道中向湾仔方向近这个北打街的隧道管内即是小隧道仔慢线有坏车的龙尾后面的上环消防局华轮尽塞近车各位忍让多一阵希望尽快搞定不谢谢好看回港岛区市场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环就海景大厦至于香港 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繁忙时间两边继续要间风西隧向中环方向受到坏车影响出口位亦都比较车多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外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红磡排返到进发花园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的思瑞出 九龙方向排回新田围村另外大学山隧道出九龙去到浸大国际学院讲回公务员的工作态度 不想說全部都不行都有些很好的說真的不過他們就很怕做事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一定沒有了但是這樣一做就很多事小弟以前都是公務員一份子只是部門想拿一支筆哇填幾個方的傳來傳去傳兩三萬才到自己那裡當然啦比較多事好了好了到三月尾還要計一計數左計又計計什麼呢就是計一計 去年用多了還是用少了用多了就繼續用下去了麻煩沒錯了表示上一年條數沒錯嘛用少了就追回一些繼續用多些表示部門是繁忙和進步的這些就是一般公務員的心態了好了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了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 D100有声台 还声于民 可以看到大班回报周一娥就好人一个本来可以看到开心大会人精华片段还有D100有声台各大王牌节目精彩宣传片哇好多东西看怎样看登入YouTube.com/D100HK再看到D100的YouTube频道记得买D100一呼百应还声于民旁边的订阅制然后有什么新片即刻通知你看D100有声台自己的电视台 D100YouTube Channel 还声于民有得听还可以好好看老婆仔仔还有几个月就要报考小一平时讲话音声细气没理智信招呼又不打多个真的不敢想象他怎样去见那些面试考官唉是咯平日上班这么忙都很少抽时间去教他现在都不知道怎样教他好 不是啊，老公，我们可以帮仔仔去报读苗城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的暑期青云路课程， 由资深导师根据儿童心理和各小学不同的入学要求而编写， 有系统地培训小朋友的说话组织和表达能力， 让小朋友在短时间之内得到自然有效的面试技巧， 帮他们自信地表达自己， 为面试作最后冲刺。 那我们还不快点打苗城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高海城分校 2626-9720 或者天后分校 2512-6202 报名。 D100全球华人分类广告。 Wiki说D100全体员工努力加油， 大班长集聚没事你说你有几个集坐君就说祝D100有声台声优永不停止财源滚滚来全体主持身体健康。 阿群和阿莲就说严敏华我们一起期待曙光勇者无惧。 还有就是罗女士说祝加拿大Calgary司徒太身体健康 生日快乐母亲与弟弟同贺。 五条五条不是有些是比400元的有些是徐三那么长五百元有些是千三元的人民币坐军是人民币的阿通不走我就数怎样啊大班是沙士就来的了我怕明白好你要注意就是这个沙士来势汹汹不是开玩笑白有死人了 死亡率如果你领东西是非常之高的差不多超过一半的机会二分一机会阿拉伯去到英国你知道我们香港和英国的关系密切关系密切这些是不正确我只是说交往是频繁的商贸的交往每天有十几班机去收到分分钟就领东西了你已经有先有symptom有先兆有迹象。 市民预防非典型肺炎15个卫生贴士你读熟它的记住是好好第一点注意均衡饮食进行运动定时进行运动有足够休息减轻压力避免吸烟这个就主要避免吸烟是第一手第二手这个主要就是固本培元 养精蓄锐 第二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我見你打乞嗤林咳的時候沒有掩著鼻子我當然不是我用紙巾的紙巾好像用幾次的第三所以你一條紙巾用三次保持雙手清潔並且用正確的方法洗手洗手要學的用簡易或酒精潔手液洗手然後用即棄的紙巾抹乾明白嗎明白 第三點避免同學接觸避免眼口鼻的接觸我不看你以後都是因為細菌和病毒可以經由這些途徑轉播傳播的不是轉播傳播是香港電台我們轉播它第五雙手被呼吸系統分泌物弄污之後例如打了乞嗤或咳嗽之後就應該用洗手液洗手了 如果沒有番簡,就可以用酒精結手液代替 明白,細細瓶那些嘛 用毛巾洗手液叫你不要拿著毛巾來抹家底叫你我看你經常抹家底的毛巾那邊沒有湯埋膠袋在那裡不行啊會啦住湯房沒有湯埋膠袋在那裡我看你經常抹家底的你都抹底哪有誰是用你抹家底的人我見你經常抹家底的人你都抹底的人誰是用你抹家底的人我見你經常抹家底的人你都抹底的人誰是用你抹家底的人我見你經常抹家底的人你都抹底的人誰是用你抹家底的人我見你經常抹家底的人你都抹底的人誰是用你抹家底的人我見你經常抹家底的人你都抹底的人誰是用你抹家底的人我見你經常抹家底的人你都抹底的人誰是用你抹家底的人你都抹底的人誰是用你抹家底的人你都抹底的人誰是用你抹家底的人你都抹底的人誰是用你抹家底的人你都抹底的人誰是用你抹家底的人你都抹底的人誰是用你抹家底的 如果有病盡量留在家裡，這個你錯了，避免上班上學或外出，這樣可以減低傳染別人的機會，當身邊的有人患病，應避免近距離接觸，他們走，沒辦法，要走個鏡頭，如果身邊有人患病的時候，經常清潔和消毒， 在家裡，有，和工作場所，會，還有學校裡面有經常被接觸的表面，例如桌子、鎖、玩具、升降機、掣，第12點垃圾應該放置在堅固的垃圾桶裡面，全日用蓋蓋好，至少每日清理一次，有沒有做啊？在家裡，有，我沒什麼垃圾，一個人住， 因為你已經是最大狗的垃圾了。13傾倒花盆盛水碟內的積水，沒有種花，至少每個星期要更換花瓶裡面的水一次，避免蚊蟲滋生。14保持廁所清潔，經常至少每日幾次，1比99，什麼叫1比99？這個漂白水嘛，是啦， 多少份漂白水？99份？ 例如就是1份漂白水，99份水。算你了。稀釋家用漂白水來清洗廁所，並且用水來沖洗和拖乾之後才可以用。知不知道？知道，收到。確保廁所設備運作妥當。最後一點，你可以走得了。確保室內空氣流通，維持空調設備的良好性能。 經常清洗的filter，隔塵網，如果環境擠迫，應該打開窗和使用抽氣扇，改善空氣流通。資料來源就民政事務總署在2003年，預防呼吸道感染，給居民的貼士，指引來的，當年我們印了100萬份，隨街牌，收到，還有一份就給小老哥的，那份不告訴你，你沒有小老哥嘛，好，沒有，有啊，出去才說，沒有，我自己最小，好了，麻煩了，稍後請各位請經見，保持警覺，安全駕駛，把咪走，你噴了口水下去，不怕，一會清潔的。 太麻烦了，你国内多少资源给香港，但是香港买多一点来我自己用。 人都知道侵權的 LV A4 當然是抄襲它的圖案、啊、它的 LV、啊、它的 pattern、啊、但是從來未聽過原來它的扣都是可以申請專利的。哇，我真的不知道產權的產權法是怎樣定立的，很模糊的這件事。 如果社會上供應這個判決是合理的判決的話，只有這樣說，低下階層市民的命很賤，四条人命，三栋大厦冧咗，罚10,000元，相对嚟讲，每条人命唔超过跌两支烟落街。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 健康紧要真系。我揸住呢个报纸啊，好重要咧，标题写住咧叫暴风雨前夕啊。咁啊，引述咗香港传染病医学会嘅代表阿曾德贤先生讲，就话咧，约旦有呢个医护人员咧感染咗死亡，中东亦出现咗死亡个案，英国嘅感染个案咧亦都与中东有关，而家出现咗人传人嘅情况同10年前嘅沙士传播模式相似，担心现时可能系暴风雨嘅前夕，需要进一步了解病毒嘅传播途径，并要找出病毒嘅源头，才能防范扩散。真系要健康，要清洁啊！个人健康、个人卫生非常重要。 暴风雨来临唔系净系沙士嘅，包括中央对港政策嘅收紧，收理你啲传媒， 收理紧啦， 收理紧， 唔系咩？ 好离谱嘅，我话俾你睇到嘅，香港电台睇到嘅，系即系 DBC 事件，我哋 DBC 俾我哋自己啲股东打压啦，而家我哋 D100 咧，你大家睇住做公道啲。即是冷眼旁观，你看住有些人要打压我们的了、出了来的了已经、即我现在就还忍了你添、即你再是这样我就点名的了、等些人就知道呢有些人别有用心、有政治任务。 咁都好多时佢哋话就喺一个萌芽期要堵截你㗎嘛，梗係要吓俾你壮大你咪弊家伙係咪。 你讲返奶粉啦、奶粉问题你睇到呢真係好乞人憎嘅呢罐，一啲面都冇嘅香港人、你作为一个地方官、特别行政区嘅管治班底，你认为奶粉、急市民所急、急事急办啊，呢啲冚唪都系高永文讲嘅、急事急办限大奶粉啊，但系、当喺两会一开，啲政协人大再加埋最杀食嗰份咧就系、即是政府喉舌二拉，二拉喉舌报，环球时报一出声、全部跪低，跟住呢、本来来势汹汹的呢条法例急事急办攞喺立法会度呢就封关啊，即是破坏咗香港自由贸易嗰个机制，就禁止携带多个两罐奶粉出境、去立法会呢就整咗委员会。本来尽快通过嘅，谂住急事急办嘅，亦都冇咩人入呢个位。 而家唔使倾啦，系嘛？ 而家唔系啊，多咗好多人入啊！自从政协、人大、环球时报出咗之后咧，成班擦鞋仔涌晒入去。今次涌入去做咩咧？唔系反对政府啊，唔系支持政府啊，唔系支持梁振英啊， 系 反对梁振英啊。就要加个日落条款啦，即系话你玩啦，阿爷出咗声啦，玩一阵好啦，玩十铺好啦，即系你咧磨烂只打麻雀，打到尾输咗噶啦，打多三铺，又打多两圈，跟住仲要系打多四圈，喂呢班友咪要走入去就话唔得，唔好搞，尽快立法，我俾你过，不过咧要讲埋几时。執行几耐咧就要停止啦，所以咩？ 最得闲到一讲系咩情况之下应该会停止執行噶系嘛？ 系唔系啊？听阿爷话尽快草草收科，大家有个落台阶，冇噶啦。香港啲立法会员垃圾，香港啲官又垃圾，全部都系老底嚟嘅。但系大家要知道点解啊嘛？个问题就话内地啲人，佢为咗自身安全，尤其是 B B 仔嘅安全， 他走來香港買香港賣的奶粉是表示對香港的市場的運作有信心，即是我們監管也好，我們那些品牌或者我們食物安全的標籤各方面都是值得信任。其實那個搶的奶粉主要是被洗腦的，我講過了。現在政府有條例就說準備禁止這些6個月大的 但是你作為特首，第一你出來撥亂反正，第一這些奶粉廣告就不應該讓他賣。第二件事，你作為一個叫特首的人，當然我們從來都沒有當你特首，你是最糟糕的，他竟然敢出來亂說話。他說你知道，嬰兒轉奶粉很難的，沒有常識，不知所謂的那個人是沒有料到。 沒料到這個田北俊說的真是沒料到，你也看看為什麼，內地的民眾對黑心食品已經去到一個忍無可忍的程度，直接令人憤怒，所以才為什麼人們來香港搶購，就在內地不安全。我告訴你內地現在有什麼好東西，你未聽過？有，我聽過地溝油，聽過 有地溝油，頭髮豉油，毒奶粉也知道，假雞蛋也知道，瘦肉精也知道，有掩飾的饅頭，有人造的豬兒，豬兒怎樣可以人造呢？考考林毓華，不懂，由明膠和塑料造成， 含有大量有毒的物質，有金屬、鉛、鑷，攝入後對肝、腎等器官會造成損害，有機會導致致癌和誘發基因的突變。連豬耳都不值錢的東西都可以人造的，接著石灰芒果，石灰芒果和月希麗葉 藥水焗熱了的芒果生石灰和熟石灰，變成氫氧化酵，都會對人體放熱的，造成燙傷。有石灰芒果，你有沒有聽過？沒有聽過，這石灰芒果是甚麼來的？還有爆炸西瓜，你想想，還有一種叫雞蛋精， 接著還有驗黑花生，那14億人在大陸你不用管他，你慢慢已經毒死他了，有什麼辦法？這是不是一個新的人口政策的管制來的？很容易，以前吃蝙蝠，大陸有沙士的時候死很多人，最慘你死人呢， 你累了香港和中國的關係，邊界和內地的關係是不可分割的，每年有5000萬遊客來，4000多萬是大陸人，隨時香港陸沉，不是陸沉，如果有沙士就完蛋了，所以為什麼我們不要保障我們的核心價值，所以我們不怕說的，你就要被打壓這個說的，你這個叫做 爭取普選的四大步驟，即是關於戴耀廷教授佔領中環的方案。這四個大步驟是甚麼？第一，有1萬個人討論香港人支持政改方案；第二，港大民意研究機構計劃在電子平台舉行全民選舉，授權萬人普選方案。 好了，第三步曲了，就是何俊仁會辭職，引發變相公投，由市民決定是不是接受中央的方案，這一招有毒的。你以前那些議員辭職就地區選舉來的，即是你不是住在一個區你就不可以投票的。但是這個是超級議會，等於那班上次五區公投一樣， 我們只有得到看，但現在這個不同了，因為何俊仁是超級區議員，他如果辭職，全香港投票，這個三部曲。 去到第四部曲就佔領中環了參與者需要自首即是你參加完之後你去自首不向法庭求情拉我啦鎖我啦判我坐監市民法起不合作運動即是不交稅這就是所謂四部曲 我知道吳吉俊,為何吉俊呢?就是很多人在這裡的,人哥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大家好,喂,這麼勇啊,你是不是真的自己搞一下而已嘛?又不是,沒小事而已,那你反為你,不是小事啊,上次五區公投你沒有參與,那個後果嚴重一點,第四步,你都沒有選擇的,香港,現在你這樣,是不是?現在我們給予你人大落實你的承諾,2010年通過政改方案, 都是希望看你最後那一步你現在如果自己都不要面子自己都不要自己尊嚴整個人大決議可以當廢紙的那沒辦法了香港人是要全面去跟他決裂的了我覺得所以我覺得第四步是反而最重要的至於其他幾步就是大家談即是我覺得我沒什麼所謂的大家知道一個位置不是一個最重要的東西是對整件大事來講不過我覺得這些東西我都要需要負責任 我覺得剛剛展開大家去到諮詢的時候即是你未決定的但我已經說了如果是如果大家有利這件事的進行我覺得這個時刻大家應該想一切的方法來推動這件事 但大家知道不希望有要做但這些全部都是備用的方案整個背道去看仁哥你怕不怕呢因為現在兩會之後就開始加緊管制鉗制香港包括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還有人會抹黑你你怕不怕 抹黑了很久了你怕不怕有些報紙經常給頭版給我頭版有些東西你小心有些東西收起來了不知道了我想都出了掛你檢討一下通常他們會說你自己試吧你也要檢討一下麻煩了這麼多年我們有什麼都出了吧我想我神海再做任何東西我自己 其實現在戴耀廷這次領導相當好他有一個超越黨派一位學者一位很有理念的學者也相當有智慧和勇氣他帶出來有很多學者跟他一起呼應也很難得他們不是參政的人士我想我們從政的人譬如說公民抗命坐牢那些就可以自己作出決定 但是組織應該要作為一個支援的角色我真的覺得組織反而在這件事上不應該站在最前線去做這件事我們鼓勵我們的人大家去配合去參與但是整件事是有個過程的就不是說幾個人坐在三人門決定了大家跟所以現在正在展開一個這樣的商討算不算現在都是一個醞釀期 這輪才開始越來越多人討論我覺得還有越來越多人表示意見譬如書記又說了去被人罵道人向惡怎麼會惡這個是外國報章的專題評論是不是大大大大概有成兩千字那你可以說南非大主教Tudor也是這樣 新海綿主教都是為了民主大家知道大家有個傳統是要爭取民主自由的這個天主教教會所以這個都是這件事沒得說你今次你說人大的決定我不是反對你決定我要你落實要你守信這個信用你怎麼要面子所以我覺得今次真的很大聲大家可以 不正式香港的全世界都會說的還有沒有尊嚴整個國家的組織作了決定大家知道什麼叫一人一票大家知道什麼叫合理的提名起碼民主派可以參與到的提名試過了這個2007年和2011年我和梁家傑都試過了整件事出來可以不參加大家知道什麼叫假的 你認識楊康,他在大陸被拘捕了,你有沒有最新消息? 我現在才知道他上去了，沒有最新消息。 他就去探，被雙規的人，不是雙規，軟禁而已，這個是雙規，又不是被雙規，我覺得奇怪，我覺得他真的怎樣交代，我想有可能送回香港，最多都是 我想問你，那些LV那些侵權的人，你是不是在幫他們？是啊，現在跟他們在談，這個真的很離譜，小店主為何知道你這麼多種，有很多是很牽強的，稍微有點像他真的告別人，其實就是有些以往就有很多這些專業人士 就是靠這樣來付人律師費、罰人的賠償，很離譜的就是他自己定罰款或賠償，真的不對，是呀，他壓那些人，那些人又沒有錢來打官司，又怕，很多就是掩錢，所以我想跟他們說數，有些就不給，他都不敢再追下去，有些可能給，有些就可能給，是有些時候他都是靠客的。 他們整班人就是日日做這些事，很熟悉的律師團隊，還有私家偵探，靠這件事賺錢的嘛。不過以前我記得二、三十年前，我做律師十多年的時候開始，就告那些廠多的，那時候告那些牛仔褲、Apple、手錶、那些，告很多的，就告那些廠，因為廠有些錢。 你是罰到廠給錢的，廠應該知道你是生產線，你也有這麼多職員，這些店舖仔，街邊樓梯的店舖，還有一些小企自己在外地入貨，可能他都不知道那個涉嫌或樣貌很相似，可能會侵權他們，真的不知道。 你問我LV的手袋怎樣，我都不太清楚，大班都熟悉的，我不知道我整輩子沒鬥過這些什麼。 你問我誰是，我真的不知道。 你問大班就知道了。 大家仍然認不到什麼名牌，有知識產權很熟悉的。好了，多謝你，何俊，通哥快點，哎呀，知道知道，怕打擾你嘛。D100有聲台，還聲於民。D100有聲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上班時間早上9點31分，這份鐘繼續又說通，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首先看回港島區，港島告示打到過，現時龍尾新鴻基中心，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就海景大廈那邊。 至於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兩邊車多管道口，暫時無需要間封置。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落返中環方向去到中山紀念公園，至於早前北打街隧道的壞車就已經整理好。九龍區公主道過海現時龍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過去到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排返油麻地停車場那邊。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龍尾就康莊道橋底。 新界區的奇隧道暫時就未有特別報告的，說回剛才大陸加食物，真是無奇不有的。早前網上流傳過一段片，就是用那些即溶即氣的木筷子，將它用水浸淋浸幾天，然後加一些調味料，再用滾水煮下它，哇，即時變成又爽又脆，索索聲的竹筍，真是好味道。你都不是說不怕，老友，記住大陸除了片子全部都是假的，沒有東西是真的。提到 提醒大家，國內的野味真的不好吃，今時今日都是高危日子，全部都是高危變種大菌食物，任何時候都不要碰，當做善事，做好心，不要吃這些東西。怎樣，大班？野味是真的。 是野味是真的，菌都是真的，无论多少度都不可以补品。现时温度20度暖了一点，相对湿度是62%，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50至110，属于中等至甚高。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天晴干燥， 下午天气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 展望周末期间天晴，好天出去行下，日间温暖，下周初较为潮湿。好了，揸紧车各位请记得保持警觉，安全驾驶。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有声台，还声于民。

而家人人都温饱啦， 嗯 啊，又搵到钱又 唔系噶，系呢系穷乡僻壤都仲系辛苦噶， 当系啦，我哋被洗脑啦，我哋睇到有钱嘅一面啦，但系有个问题就系话，喂，啲人咁辛苦搵啲钱， 嗯， 啊，搵咗钱翻嚟之后咧， 嗯， 喂，去买嘢食啦，一人都系为两餐嘅，共产党成日都讲一样嘢， 让一啲人先温饱起嚟啊嘛， 要糊口啊嘛， 系系系， 啊，做到咁惨，走去买粮食， 系系， 而买到所有都系假嘢嚟嘅， 系， 啊，都唔紧要，大人死就死啦， 嗯。 咪最宝贝一孩政策，生个金菠萝出嚟，即系买奶粉，你又买啲毒奶粉俾佢，咁有咩办法去唔去搵奶粉？ 奸商啊嘛！ 即系每个家长，如果你有能力，你都会照顾你父母，天下父母心，即系照顾你婴儿父母。 同埋佢海外一定有啲亲戚朋友都可以帮手吓。 咁冇佢咪要去买呢个乜嘢咯？佢咪要走去买呢个？啊，水货咯，冇办法噶，即系好似我哋咁，我哋唔系讲食嘢啦，即系香港人买水货车，啊，即系我哋啲啊啲嫌啲气上得慢，走买水货带、 水货碟， 俾林都话禁啊，即系咁讲啦。咁呢日你谂下，而家讲到健康问题，子女健康问题，佢如果知道有香港运啲奶粉嚟系水货嚟嘅。啊！佢哋因为你水唔水货啦，最紧要佢有冇钱买嘅，买唔买到系咪真嘢？ 负担得起，同埋佢系好想知道嗰啲系真系入边冇杂质嘅，系嘛？ 呢啲无可厚非嘅。 系 咁，你于是乎咧，你去打击呢啲水货运动咧，啊，就唔系啲贪官出声，因为贪官又有着数嘅。因为逢亲啲水货咧，你点样运入去深圳？除非佢因为 系 啊，真系哇谂住为人民服务嘅啫，毛泽东讲佢唔系，因为为荷包服务噶嘛， 系系， 佢有时特别通道俾呢啲人过关噶嘛，就明知系水货俾佢，好似鸭仔咁，佢最紧要数住你过咗几多车，佢咧收钱噶嘛，可能每一车5蚊、10蚊、20蚊，我唔知啊，但系就唔系 少数化长计啊， 去中央咧就唔系睇呢啲贪官嘅利益，一啲实在太少啊，少得可怜啊，对啲高官嚟讲，哇啲咁嘅嘢都贪嘅，而家啲群众投诉啊嘛，向佢哋啲地方政府啊、人大政协投诉啊嘛，咁投诉咗到去到开两会，啲人咪系大做文章咯。你大做文章嘅时候，唉，咁你最弊就香港政府，你既然认为你做呢样嘢系啱嘅，咁点解你唔继续做落去，坚持己见咧？啊，就唔需要褪太噶嘛，你褪咩太啫？啊！跟住你立法会员本来全部保皇党嚟嘅，而家见到喂，哇！梁振英个老细都出声闹佢啦，乘机踩多脚，个个就走去涌入去参加个委员会，啊、去个委员会做咩？ 你都讲过啦，少息时务啊嘛，系咪？ 唉，咁但系丑唔丑啊？转得太快啊嘛！你有时做戏都系啊，转换个角色，你唔可以笑完即刻喊噶，都要温养下噶嘛。喊完即刻笑，你考试就会咁。当你考演员嘅时候咧，可能会系咁考，但系做戏唔可以咁噶嘛。 系系 啊，你都有个剧本噶嘛，你明唔明啊？所以问题就系香港啲人咧就好简单，而家我哋都唔好净系闹我哋大陆啲同胞。你睇到我哋香港啲官员嗰种无能。啊，嗰种犬儒。啊。嗰种拍马屁，你睇到啲立法会议员向风洗礼，边个系老细？唔系市民啊，老细唔系市民，系嗰啲金主啊。啊，咁你咧就啊觉得喂，香港地今时今日搞成咁，点算啊？嗱，我哋电话就1831138，而家电话旁边接通咗一位听众，阿 李 生， 早晨， 早晨， 李生， 系早晨啊， 早晨， 早晨啊，林伯， 系 啊。 喂，我咧就过年之前咧去过乐山嗰度玩咧，乐山大佛隔篱咧都有间广货店喎， 系 啊，有间广货店喺度卖，即系话系喺香港嗰度输入咗啲外国品牌嘅奶粉啊，食品啊咁样喎，哇，话全中国都搞唔掂喎，香港啲嘢全部都水晒上去大陆喎，即系有啲能力嗰啲都系去广货店买嘢咁样噶喎， 系啦，冇办法噶啦，而家你知啊， 生意好严重啊，大班原来真系祖国强国祖国咧，真系啦，系嘛， 系， 問題就是你知道的，如果倒回來將心比己，如果李先生你今天是大陸的，在大陸住的，即是你是大陸，是我們同胞來的，你有個寶寶的，你看到原來大陸的東西，你讀奶粉是怕的，你都會去買香港奶粉的，會不會？ 都會去就是這麼簡單，沒辦法，搞不定，他是13億人去到四川，這是商機，其實香港應該成為全世界除了紅酒中心之外，應該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奶粉交易中心。 沒辦法，你在大陸吃東西你不怕嗎？沒辦法玩的嘛，都怕的，但是不回大陸，但是會不會傳染到來？會不會落來？因為香港的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連不正產品， 小心啦，我哋小心飲食啦，冇辦法㗎啦，係囉，多謝電話，我哋而家電話旁邊有澳洲嘅遠志，澳洲阿思華，早晨。 早晨，早晨。 喂。 Hello, 喂。 你係咪思華？ 係啊。 早晨。 哦，我哋呢個，我哋呢個監製唔識你啊，我哋有個新監製呢，就叫做。 寫錯咗你嘅詩字。 阿周鵬啊，佢寫咗你嘅呢，就詩寫嘅詩啊，咁你有咩詩寫俾我今日？ 唔緊要，我冇嘢詩寫俾你。 你係思想嘅詩啊嘛。 你知我永远都是反对派的啦。 最好啊，我们最欢迎的。如果不是你怎会在这里。 真 是 欢迎先好。大班我想告诉你你说的真是非常之错。因为事实上 呢。哪一方面先哪一方面先 讲关于奶粉的问题先。其实很多东西你都错的啦。第一就是奶粉问题呢我们其实是没有责任去供应13亿人口。虽然我们知道嗱，唔好讲外国问题，因为外国其实而家已经俾人骑劫咗咧。一讲呢样咧，本身就系好多争论。 我系人道主义者嚟嘅，我唔系讲外国，我系人道主义者嚟嘅，我系。 人道主义者咧，如果有人攞咗你个仔嗰碗饭，我谂你都要保持自己碗饭。 唔系，思华，我谂嗱，你今次我唔问，唔系你唔得啊！你一样话一样，讲完一样我就要驳你一样，咁咪唔系真大佬？我唔记得你讲咩？你知我老过你系咪？转数冇你咁快。 差唔多嘅啫。 第一， 是 喂，我搭船，我搭船唔使钱噶。嗱，第一咧，而家咧，香港冇短缺奶粉嘅，对唔住，呢个因为你唔喺香港住，你唔知系完全冇短缺嘅。 喺某几个品牌咧系有咁紧张啫，紧张。 仲有系因为嗰啲批发咧，佢收埋啲奶粉啊，佢爱嚟卖俾水货佬，好赚过卖俾你香港人。嗱，呢一個就係行政嘅問題嚟嘅。嗱，所以我嗰個構思，我唔知有冇聽過啦。我都話好似加拿大咁，我唔知澳洲有冇奶有冇牛奶金㗎。我都話所有 BB 派奶粉派足三年，然後咧就去啲人買奶粉咯。我啲 BB 唔使錢啦，將嗰啲香港從做一個奶粉轉口中心賺翻嚟啲錢，就我嚟派俾我哋啲 BB 咁樣搞掂。冇奶粉短缺㗎，即係因為你唔係我哋講嘢一定有邏輯㗎嘛。如果你講有奶粉短缺，我哋梗係第一樣嘢要照顧我哋啲 BB 啦。但我可以話俾你聽，冇嗱，仲有 大方向上係 可能你又唔知啊。仲有一樣嘢啊，政府用200人去聽電話， 我聽到 一個月啊，接咗6000个电话， 幫人接了3000張單，即是沒問題啦，香港有5萬個 BB 的嘛，每年。 問題第二， 是 OK， 你道理聽我講啦。 即是你第一個錯了啦，第一個錯，第二你講 不 同意你。 是沒有短缺問題是 OK 的，即是如果我個仔好多嘢食，咁我梗係俾隔離啦，如果冇得食，呢個好合理嘅。 邊個買唔到奶粉呢，打電話俾我，即刻送上。 唔係喺人道主義係啱嘅，尤其是我哋喺啲即係某啲國家，我哋會注重人嘅價值咧。唔好話佢搶我啲嘢，就算係我碗飯，如果我係飽嘅，我分一半俾佢，或者大家食足一齊 啦，冇問題。我哋60年代試過啦， 呢個係第一。 夾嗰陣時我哋試過啦。 但係你明唔明？如果我哋係永遠不斷咁樣供應，最大嘅錯誤反而係中國嘅民眾咧，唔會俾壓力佢哋嘅政府。你明唔明？如果佢真係冇咧？他们暴动都要的时候呢，政府可能要做些事，甚至在我们说的橡皮图章政协和人大，可能他都是要急切地解决民众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是可以源源不绝，全世界都供应他，那他的政府反而就越来越贪污腐化。 那你从我就不会说你这件事错的，你这件事叫止于死地而后生，火凤凰。 你明不明啊？ 我当然明白，你这个火凤凰嘛，这个我跟你有点少少。即是我又不是不同意你，但是我就知道你说什么就行了。 不是这个很明 显。你这个火凤凰咯，即是美国。 在 美国呢，我去过美国跟一些人聊天呢，即是有两种人的。一种人呢就是说，譬如说对华政策。那我就跟他就在那拗一样东西，他现在所有美国的日用品呢都是中国提供的。 平 了。对波鞋开始去到 T 恤、 去到玩具、所有日用品都是你去到沃尔玛呢，99%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于是乎他们在入面呢就有一个争拗的，就是那些政客都一个呢就叫施华，一个叫大班。咁大班就说喂，他运啲嘢嚟又平又靓啊，如果唔系我哋啲人都冇波鞋着，咪有会运嚟囉。 打工仔啲人话打工仔冇捞喎。 但我哋就要关注人权㗎喎、哦。咁另外一个施华参议员就话好简单嘅，我哋唔帮佢买嘢。等佢咪革命囉，即系你就话讲一样嘢囉。咁咪可以改善到人权囉，就两样嘢囉。 嗱，呢一啲咧就叫隐喻失意啦，我并冇咁嘅意思。事实上，如果我哋全世界都系即系俾佢一啲稍为好嘅货品咧，佢哋真系会源于改革嘅。 全世界有样嘢都系向钱看噶嘛，佢有钱噶嘛。而家佢唔系叫你救济佢嗱，我而家谂到我点样驳你啦？如果我哋嗰啲系救济品嚟嘅，运入去嘅，你嘅讲法啱。OK， 你唔长进，你唔去提供有钱有成啲贪官，好似非洲啲国家咁咧，全部袋晒落袋，好似北韩咁咧，啲市民咧啊就冇饭食，跟住我哋咧就不停咁去提供援助咧，咁啊令到佢啲市民咧就唔群起而攻之，就推翻呢个政府。但系而家中国政府唔系咩，佢有钱啊嘛，而家佢卖你啲嘢啊嘛，你澳洲佬想卖嘢俾佢啊？如果澳洲佬唔卖嘢俾大陆啊，你嗰啲你点会一蚊对$8嘅施华啊，大佬啊，仲系一蚊对$3 成个矿场都卖起你啊，真系 你明啊？佢有钱啊！你而家讲紧个问题咧，就系两样嘅，一个就系援助，一个就佢卖你啲嘢，你冇得阻嘅自由经济。第二个，全世界啲国家都向钱看噶啦，为咗自己经济问题，啱唔啱啊？ 唔啱。 我唔啱唔紧要啊，咁我即系解释咧，因为你同我有个概念上唔同啊。而家我唔系话要援助大陆，唔系我哋运啲奶粉嚟去救济佢啊嘛。而家佢啲人攞钱落嚟救济你啊，帮你买奶粉啊，救济你嗰啲。 呢点亦都系好错啦。 嗰啲唔系，你听我讲埋先。 我哋啲嘢就 系 救济。 你知唔知救济咩人啊？你唔系啊？阿思华，你未听我讲完啊？你知唔知救济咩人啊？救济嗰啲铺王啊，唔系铺王，你俾我讲埋先，咪就系救济啲铺王。如果唔系，点会800万月租一个月租间铺位？我而家恨到发烧，我早知当年唔买楼啦，买个铺。而家每个月收800万，开多4个 D100都得啦。 唔啱噶嗱，第一呢啲所謂自由貿易咧，事實上係互利嘅，好多大陸人就係咁樣話香港人咧， 我 相信 唔係咁話，我都但問題，我即係講話你無可抗拒啊！即係呢個有錢大曬，最弊呢個係資本主義社會嘛，全世界即係如果我哋全部共產嘅，梗係好啦。啊，再講落去咧就深層次 啦。唔好嘥你時間啦， 你唔係嘥我時間，你好過癮啊！你 夠曬嘅仲 OK 喎， 仲有咩啊？ 減慢佢嗰個改革嘅事實上， 你講咩啊？ 拜拜。 减慢去改革，佢会你咁样做法会减慢咗 內地那個 思懷有少少咧，佢一個理想主義者，呢樣當然係我哋尊重佢地方啦。但佢唔知道咧，香港運入去奶粉，邊夠13億人食得開？ 唔夠啦，真 係笑咩？ 事實上，而家內地開始討論緊嗰個食物安全問題，嗰個體制嘅問題。 個問題就話係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而呢啲奶粉咧，亦都引起咗內地去討論。关于呢个 食 物 安 全嘅问题，要我哋已经做咗我哋应该做嘅嘢噶啦。香港啲奶粉日日啦，你搵1000万人落嚟搵奶粉都搵唔切俾13亿 B B 食啦，即系咁讲系嘛？ 好，听下何先生电话，何先生 早晨， 系早晨，大家 系何生， 好简单呀。啊，外国外港而家点样讲法咧？就咁讲嗱，譬如大陆有冇奶粉出咧？ 有， 大陆有奶粉啊嘛。 系， 我哋要外国嘅人。外国嘅人士就要扑翻大陆呢啲 B B 饮大陆嘅食嘅奶粉咯，即系表示你爱国啦。 嗯， 我大陆就爱港喎，走嚟香港嚟买奶粉，嗱一个爱国爱港，大家调翻转头啫嘛。 系逢亲 话啲爱国人士要全部翻嚟买奶粉， 逢亲讲核突嘢话爱国爱港嗰啲人咧，即系嗰啲讲出口嗰啲人啊。爱国爱港咧就唔使讲嘅，用行为用个心去做。嗰啲人系核突人咧， 唔使怪口边 嘅。佢讲一套做一套噶。你譬如支持嗱，佢哋支持国民教育噶，但系啲细路哥全部读国际学校同埋喺出边读书嘅， 精神分裂咯。 呢个唔使讲嘅，呢班人系讲一套做一套，你仲对你有期望咧，已经系嘥时间。 我问阿林伯，你点讲啊？嗱，爱国爱港普通话点讲？ 唔识讲。你讲下， 潮州话佢识 啊？唔系爱国爱港啊，我哋爱国爱港啊，咁爱国爱港，佢成日都讲爱国爱港，你要咁演绎噶嘛，大佬啊？ 呢啲就叫做 我各有各人嘅听法唔同啦。 何生，你真系苦中作乐，你真系 呢啲就叫个祸国殃民。 系嘛？而家先讲话，爱国有数。爱国有数，应该讲爱国有数。 哦，有数有 Jack 数。 有数先爱国噶嘛？边个唔系爱国有数？边个唔知爱国有数啊？即系讲话多鬼嘅。 总之你记住啊， 唔好断嘅。 总之而家喺北京嗰啲人大政协嗰啲。全部你估为人民服务，你信唔信啊？我都够胆讲100%，呢个我可以垄断啲讲。香港啲人大政协100%。 仲有一样嘢嚟， 唔系为咗，唔系为人民服务嘅。OK。全部都为自己荷包服务嘅。 你问啲外国外港嘅人，佢个户口啊，系存喺边度先？系咪中国银行 Bank of China？ 全部你睇边个富身家摆边个银行，就我边个国家噶啦，唔使讲啦，大家都。我富身家摆喺中国银行，我就我。 唔系喎，你又搞错喎。 喂，人民币好啊。 你听我讲喎，佢啲钱咧就摆喺汇丰银行或者外资银行。 咁系啦，咪即系。 但系 唔系国家啦。 佢一定啊，嗱，我讲啲嘢俾你听啦，你又唔识。 有秘密啊？ 呢啲人一定喺中国银行啊，或者嗰啲中资 有个透支户口， 因为嗰个户口我系借钱嘅。 系啊，透支户口啊！ 你冇嗰个户口咧，你就唔系爱国爱港噶啦。嗰个户口系磅水俾你嘅大佬。 仲有一样嘢话俾你听，英文嚟计啦，英文嚟讲啦，基本法点叫啊？叫 basic law 啊嘛 ，basic 嘅程式，我哋而家要想有啲 basic law 一种话俾你。 你就嚟边梁振英噶啦？你再讲落去，你啲语言艺术高级过梁振英好多。OK，basic law， 喂，你系咪佢师傅嚟噶，老何啊？你系咪啊梁振英师傅嚟噶 ？basic law， 好啦，多谢电话，因为有黄小姐系挺紧啊，黄小姐你好。 早晨，黄小姐。 大班啊，林伯你好。 好 咁咧，其实嗰啲食物咧都有毒啊，有害啊，都系全球化噶啦，唔止系中国。 但系中国啲人做噶嘛？ 系啊，贪啦，同埋佢哋又有钱，佢哋又收购埋荷兰啊、纽西兰啊嗰啲啊农场啊。咁其实嗰啲牛都本身系冇事嘅，食嗰啲水啊食物冇事，但系由经中国运去嗰啲饲料咧就系有事咯。咁、哦、就其实都系自欺欺人。 即系成个食物链出现问题啦，吓、啊。 是啦，就是将好似将来就算香港入口嘅牛BB 奶啊咁样，或者咩健康食品咩都好，其实都系嚟自中国、嗯、只不过我哋自欺欺人咯。咁同埋唔系就系中国有事嘅，因为地球资源有限啦，啲人越嚟越贪心，竞争越嚟越剧烈。咁美国啊嗰啲咩人啊都会咁做㗎啦。好似日本啲牛都有嗰啲 辐射啊， 鱼都有辐射啦。 冇啦，而家讲緊呢个环保问题嚟㗎啦，已经系。 是啊，呢个人性嘅表现。 但有一个分别嘅。喺外国呢，即系喺啲文明嘅国家呢， 那個污染呢就是大對大自然構成一個污染呢就可以說是、啊、即都是人即是 人為的 去到尾都是人為的、但只不過這個是間接性的、但在內地大陸呢就是直接的、因為有人去為了貪錢不擇手段去製造一些有毒的食品嘛，那個是人為的嘛，那個是直接的人為因素嘛。你說污染大氣即是污染這個地球啊，那個就是間接性的嘛，那個分別在那裡嘛。歐 洲都用馬肉當牛肉 馬肉吃得過不過問題他就不好 騙消費者 騙消費者因為 在美國加拿大啊，這些地方他們是吃馬肉的是咯多謝你電話我們節目時間就到了 大班你騙了我們你又說有什麼超級水貨客都沒講到整個鐘頭兩個鐘頭 超級水貨客用回這個大龍鳳講的明天 是吧 明天你跟誰做 明天我告假明天我要祭祖 拜拜